如果我当时能在家里看着只有13岁的 Joy， 那么他绝对不会独自驾驶货车然后彻底的离开了我们。在那之后，维尔达便认定离家在外对我更好一些，而这一点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我大学毕了业，准备去纽约读研，并在那边找了一份出版社的实习工作。对于这些，我的家人一概不关心，他们甚至连再见也没跟我说一声。只有维尔达站在机场的路边，看着我远去的背影，哭得下巴颤抖得不停。直到现在，我几乎还能看见维尔达就站在那儿，理查德挨在他的身边，有些笨拙地挥动他那只完好的手臂，直到我的身影完全消失在门后。我突然间觉得他们此时似乎就在外边等着迎接我的归来，不过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在想，理查德大概已经去世了吧。我拖着星期五朝机场租车区走了过去，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理查德从那个时候起便一直在和健康问题做斗争。我去往纽约还不到六个月，维尔达便过世了。真不晓得他的房子、花园还有果园后来都变成什么样了，大概都归到别的什么人名下去了吧。我走到租车柜台前，将霍利斯交给我的文件递给里边的办事员，这才终于体会到了真实感。哦，你这是要去镜面谷啊？这个人拉长话尾，挑了挑眉。你准备到露营去吗？你的行李好像不怎么多呀，你把衣服都放哪儿了？ 啊，衣服吗？哦，我把它就放在我身上。 我懵懂的表情把这个人给逗笑了。这么说，你只是过来报道有关武士州的新闻的？他一边发表结论，一边满意的点点头。 啊？武士？什么？ 他动作夸张的两手趴在了柜台上。我起初就觉得你不像，不过有些时候也确实说不太准。很多人都是全家出动到这儿来玩，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有时候他们直接在机场就把衣服全都穿好，有的时候就要到镜面湖以后才开始换装。不过通常来说，我都能认出时空过客的狂热爱好者。现在正是集体露营的武士周，那他们会在春秋两季分别举办一次一场盛大的狂欢庆典。只不过他们其中的有一部分人居然会相信自己已经不再需要回家的机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那因此你听我说，如果你到这儿来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度假，那你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换到别的地方去，因为像皮斯卡山或者什么高地什么的都可以啊。顺便问一下，你要不要考虑升级或者换辆四轮驱动车？每年这段时间天气和路况都挺让人捉摸不透的。此人在说过一大串话之后朝空中摆了摆手，暗指那些很远很远无名的山路。我感觉自己脸上的笑容开始慢慢的消失，我竟然正好碰上了大规模的露营周。这次的旅行安排是霍利斯预定的，他之前也确实提到过这边的酒店已经全部客满。霍利斯帮我定下的是镜面湖小镇上的最后一间小木屋。我想霍利斯当时肯定是费尽了心思， 因为镜面谷现在一片混乱，挤满了时空过客的狂热爱好者，这简直是接近埃文哈尔的最差时机。他肯定会待在小镇外边的家庭住宅里，整日深居简出，避开那些乘着旅游巴士抵达他家门前的大堆人群。许多死忠读者都想能够亲眼看上埃文哈尔一眼，看看一手开创了这个科幻世界的男人。我曾在埃文哈尔的书迷的博客里看到过几张那样的照片，我在心里不断地想，我的天哪，这下可有的瞧了。我想我此行能够有所收获的概率大概约等于零了。早知道如此，在 George Vida 决定派我出差之前，我应该考虑得更加清楚才对。我应该要求 George Vida 给我一两周时间把相关情况研究透彻，再拿出一个最佳的行动方案。可我又担心 George Vida 会改变主意，或者我自己会改变主意。如果继续拖延下去，我们当中必然有人会从冲动当中清醒过来。此时我已经开始慌了，我以为狂欢会是在春天。这次出行我可是身负重任的，难道我只能就这么回到 George Vida 面前，告诉他自己一无所获吗？办事原则表示，小姐，狂欢周确实是在春天，午市周则是在秋天，是从十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开始的，每年都是如此。包里的书稿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舞动的河马，一下一下地压在我的肩头。 秋天，是吗？行，好吧，谢谢。 想办法，快想办法，快点想想办法。我把机场通道上下打量了一番，看到了一位18世纪的海盗，正从他的旅行箱里取出斗篷和长筒靴穿戴到自己身上。更远一点的地方，看着像是亚伯拉罕·林肯和玛丽·托德模样的两个人，他们手挽着手走出了机场门。 小姐，你真的不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合作酒店吗？要不再看看其他的地方？ 说着，办事员突然皱起了鼻子。这是什么味道啊？星期五此时正缩在行李箱旁边，再一次昭示了自己的存在感。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味道。 此刻我只想问，那个能变出南瓜马车和玻璃鞋的仙女儿跑哪儿去了？眼下正是需要她的时候啊。我希望那个仙女儿能把星期五变成那种有教养的仆人什么的。 那我就要之前预定好的那辆车吧。我想我得赶紧出发，这样还能在天黑之前赶到那儿。 办事员把文件递还给了我，说 那就祝你好运了，小姐，愿你在镜面谷玩得开心。 在这趟旅程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突然就像行尸走肉一样，直到我的又一次突然惊醒。我猛地深吸了一口气，眨了眨眼睛，恍惚认出了手工凿制的木屋边缘。我这才记起自己现在身在何处，又是为何而来。我已经有好些年没被这个窒息的噩梦所折磨了，然而此时梦中的场景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仿佛电影院灯光打开之后仍在继续播放的电影。梦里面我们姐弟六个人站在镜面湖岸边一字排开，空气中弥漫着松树、四桂花、野生金缕梅和烧木柴的味道。玛拉·戴恩、克拉尔·瑞贝卡、艾薇·克里斯汀还有我 都把裙摆拢了起来，在两腿之间打个结，塞进了腰间。若是放在平时在家，我们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 Joey 也把裤腿卷得高高的，还有 Lily Clarit， 在她出生之前有两个宝宝先后因早产死去而被埋到了果园里。她穿着爸爸的一件旧 T 恤，这长度对她而言就相当于一条裙子。梦里我们正在那儿学习如何游泳，然而即便是在梦里，我仍然十分清楚，那个场景只是我想象的产物，并不是真正的记忆。我很早便知道怎么游泳。在蜂蜜溪的下游，有许多僻静而清澈的小水塘，以及经瀑布常年冲刷而形成的大水池。Maladayan 和我自从长大一些，能趁妈妈和弟弟妹妹睡觉时从家里偷溜出来之后，便时常跑去那些地方玩耍。然而我梦里出现的却是镜面湖，而不是蜂蜜溪那一带的某个水塘。镜面湖那清凉而宽广的湖面清澈又平静，好似一面坚韧无瑕的镜子，倒映出天空的影像。一只鹰鹫正在空中盘旋着。镜面谷就在湖的对面，远远地禁止靠近。然而我早已打定主意，要直接游到湖对面去，看看我在书中读到过的那个地方。那里有一扇神奇的时空门，可以带你远离纷杂的现实世界，投入守护者温暖的怀抱。纳森尼尔，他是守护者，也是时空过客，和我见过的任何男人都不一样。他对凡人安娜的爱，那种温和惊心动魄以致无可救药的情感，是我内心深处一直所向往的。此时马拉戴恩拉长腔调，有点结巴地对我说，爸爸肯定会打你的。这整句话听起来就像是缓慢而又粘稠的糖浆。他表示我肯定会被狠狠地揍一顿，因为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我踏进湖里，清凉的水面在我双脚周围泛起了波纹。我对马拉丹说道，这不过就是水而已啊。可是马拉丹冲我大声吼着，他说，你想要自找麻烦，我才懒得管你这个有罪的人。在这之后我就越游越远，直到妹妹的声音再也追不上我，爸爸也追不上我。事实上没有人能追上我。我转身仰卧在水面，目光望向无垠的天空，看到上空盘旋的鹰鹫，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在。我觉得我自己终于自由了。这时候突然有股力量将我往下拉扯，使劲地往水底下拖去。我能看见天空，却不能自在地呼吸。我拼命地呼叫，却呼喊不出声音。我伸出手挣扎，却够不到什么牢靠的东西。而我就是在这个瞬间突然一下惊醒起来的。我呆呆地盯着头顶的墓园，等待着我的心跳慢慢地恢复平静。意识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穿梭，整理着各种记忆的碎片。我从13岁开始便开始负责洗衣服、看管小孩和帮忙上菜。那时候我们已经从路边的小拖车房子里搬了出来，住进了祖父祖母的家里。 这也是为了方便摸摸莲娜帮手照看我们。母亲消失没几个月之后，祖父便去了天堂。祖母房子里的空间是足够的，只是祖母的心里总也容不下我们。在祖母看来，身为妈妈的孩子，我们也是不洁的，也是些无用的累赘。梦里，我的兄弟姐妹总会和我一同出现，马拉戴恩则总会因为我的叛逆举动而大声的责骂，而我总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我会选择离开他们，将他们全都抛到身后去。而每当我刚刚尝到一点自由的甜头时，便会有股力量抓住我，将我往下拉，接着我从空中坠落，或是沉入水里，又或者埋进地底，眼看着泥土就像电影场景当中的流沙一样封住我的头顶。虽然这种场面我只在学校里偶尔看到过，我们家里是没有电视的。每一次梦境最终都会以某种可怕、痛苦而且确凿的死亡告终。正如他们平常警告我们，如果胆敢背离雷恩山丘的生活方式，必将遭受到的那种后果。令我苦恼的是，自己竟然又做了这个梦，而且直到现在，我依然还会被这个噩梦吓醒。我抛开被子站起身来，借着朦胧的晨光四处查看这间木屋。这房子空间并不大，肯定是过去什么时候专门建来给钓鱼人的临时居住。屋里顶多不超过30平方英尺，屋顶尖尖的，顶头有个睡觉用的小阁楼，只能踩着松木楼梯爬上去。昨晚抵达这里之后，我在泥泞车道的尽头信箱里找到了大门钥匙，然后直接倒在了楼下的折叠沙发上，甚至没有费心把它拉开，就这么睡着了。我有点担心拉开以后垫子底下的卫生状况。这沙发相当古老，最早期的美式风格的金棕色方格印花，看样子好像招待过许多过来钓鱼的人。不过这地方的景色倒是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越过松林的间隙，能看见闪闪发光的湖面，跟昨天夜里月光映照在湖面的情景一样，非常的迷人。我在想，镜面湖果真如埃文哈尔书中所描述的一样的美丽和神秘。尽管这地方距离我小时候生长的农场不到一小时的车程，然而除了透过他书中的文字，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我十几岁的时候曾在脑海中想象过好多回，可是只要提出到这儿来的请求，也就意味着承认自己读过时空过客，而这必然会迅速招致某种惩罚，恐怕就连威尔达·卡尔普也不会认可我这项新的喜好。虽然他总是一直鼓励我应该多读读他书房里众多的经典名著。木屋的外面，我租来的那辆小车看起来十分的邋遢，光是开过那条泥泞的车道本质上就已经相当的冒险了。根据路面情形判断，已经有好一阵子没人来过这儿了。屋里的家具过于陈旧，简直不像是间出租房。 阁楼里旁边那道房檐上有个固定的灯座，但灯泡早就已经烧坏了。昨天夜里我是借助堆在金属管里的鹿角造型的落地灯发出的微弱光芒，才总算弄清楚了基本的方位。清晨时分的光照十分充足，太阳慢慢爬上湖对面的群山上空，然后发出粉色和琥珀色的光线。小镇位于山谷的底部，能受到太阳直射的时间十分有限，所以总是感觉像是笼罩着雾蒙蒙的暗影似的，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各种恐怖的故事。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也留在脑海，如死结是你为我打开，如天与地再没法分开，如果早注定你令我自由和自在，请你共我度过。 我是人类杀手煤气，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动，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只好在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嘿嘿嘿，我就要出现了。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放心吧，我冻不着。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远离煤气中毒。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20年前，刑警李建军奉命到一个村子围捕罪犯，抓捕过程中，一个10岁的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脱了。20年后，这个孩子长大了，开始报复当年参与围捕的警察，但奇怪的是，被他杀死的人尸检结果均为自然死亡，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王鹏翔苦于追寻父亲留下的内功修为，不知不觉间找到了红纱掌这条线索，终于王鹏翔和那个逃脱的暗黑杀手相遇了。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纱》，作者郑钧。 第10集，黄金宝藏。王鹏翔躺在教学实验室的床上，教授一边示范一边给他讲触诊的要领。 内脏有没有病变，有没有积水，活动是否正常，都可以摸出来。 那么可不可以用某种技巧，通过手的接触去影响内脏运行？ 看你讲得这么高深，其实心脏复苏术不就是你说的这种手法吗？ 有没有可能反过来，用手去伤害对方内脏的运行？ 有啊，武侠小说里面点穴术可能就是吧，不过现实中肯定不存在，不过也不能太绝对。小王，你知道这种心脏复苏术发明多少年了？ 不知道，100年？150年？ 1960年才发明，而且到现在人们也没搞清楚它是怎么起作用的。有人说是因为按压改变了心脏的压力，有人认为是按压改变了血管的压力。所以如果有人真能徒手打伤别人的内脏，也没什么不可能的。我说现实中不存在，是指医学资料中没有记载。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宗旨，谁去研究怎么害人啊？ 王鹏翔暗自握了握拳头，他在接近一个疯狂的答案。红纱掌、五把钳，所有类似的神秘武功，他们的原理是否就这么简单呢？就像钻木取火，就像盖起金字塔，技术并不稀奇，但在今天已经无人掌握了吗？白鹤亮翅，青龙探海，黄龙滚背，霸王敬酒。李仁国打了一趟太极拳，身上微微的出了些汗，他收拾结束倒了碗茶，在院子里慢慢的下着。 儿女都进了城，李仁国在老家过着清静的生活。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门口，个子中等偏上，走路微拐，身体清瘦。 李大夫， 我不是大夫，也不看病。 您是不是李仁国老先生？他们都说您是神医啊。 李仁国把他让进院子，聊了几句，问问病情，感觉来者不像是假冒的病人，就请他进了里屋，还是谨慎地说好，只是帮他参谋参谋，不收诊费。来人躺在小床上，自称腿脚不便很久了，不知道是痛风还是关节出了问题。李仁国半闭双眼，两只手在他的膝盖、脚踝等处摸索着。没过多久，李仁国直起身子：“ 朋友，你这两条腿什么事儿都没有，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腿脚都没有你这么棒。” 忽然，来人闪电般地抓住李仁国的手，但这只手仿佛涂了油，一下子就滑了出去，从未有人能逃过他这一抓。来人已经深信自己找对了人，马上一个连环腿将李仁国逼开，腾身跃到地下，稳稳地扎起了步子。屋子小，来人高过李仁国半个头，年纪又小上二十来岁，很快便把老人逼到墙角，一只手锁住他的咽喉，一只手按在他的胸上：“ 你是沈成吉的徒孙？ 论辈分，我应该叫您师叔，我找了十几年才找到你啊。 这么多年没有音讯，见面就这么招呼师叔啊？谁把我的情况告诉你的呀？你这么闹，不怕警察过来？”“ 咱们这一门哪有几个善茬呀？师叔身上肯定也有人命吧？师叔，小侄这趟来不为别的，那笔黄金大部分应该还在，我也不全拿走，请师叔分上一半，怎么样？”“ 贤侄啊，你说的对，不过他还在原来的地方，你去拿就是了。”“ 原来的地方在哪里？” 啊哈 笑什么？ 师侄啊，两位前辈当年约定，遇到资质不错的孩子，先教徒后传宝，红纱掌可以教啊。至于死前应该把那个秘密告诉谁不告诉谁，要看徒弟的品行。你既然不知道这个地方，说明你师父觉得你的人品不够好啊。也许是你师爷觉得你师父人品不够格，根本就没告诉他。反正都是一样啊，有空还是想想你究竟哪里没做好吧，啊？看看你是不是得罪了你的师父啊。 来人真的皱了下眉头，就在他走神的瞬间，李仁国右手闪电般的按在他的胸口上。来人反应极快，右掌发力，口中大喝，身子倒飞，三个动作合为一处，已经脱离了李仁国手掌的控制范围。毕竟年纪大了，李仁国偷袭不成，重重的挨了一掌，他捂住胸口，疼得直不起腰来。来人站在远处提防着他，李仁国忍不住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虽然伤得如此之重，脸上却露面欣慰的表情。 你根本没练成，这只是蛮力，不是穿心掌。看来呀，你不光人品不行，功夫也不行。 红纱掌那玩意儿，练成练不成要有什么用？如今市场经济，黄金才是王道。师叔，告诉我他在哪里，我送你去医院。 哦，我徒弟马上就来，他也算是你的师弟，一会儿见个面吧。啊，他的穿心掌 冤在我当年之上啊。 来人估量形势，一时半会儿治不住这个老头，再来一个硬抉择，自己讨不了好，想了想只好扭头离开。等孙庆峰接到电话赶到师傅家，李仁国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胸腹大出血正在侵蚀着他的生命，但他不能到医院去，受了这样的伤医生肯定要报案。李仁国不只是受害者，他还有不少可怕的案底。几个小时后，师妹杨小玉也从另外一座城市赶了回来。孙庆峰原名张大苗，是天荒坪村里一个不起眼的孩子，大搜捕那天他才上小学三年级。李仁国一生中考察过十几个孩子，要么悟性不够，要么毅力不足，只有孙庆峰两者兼备。于是李仁国不断强化着张大苗的仇恨，反复告诉他，除非练成红沙掌，否则无法与拥有强大侦查能力的警察周旋。为了远离正常生活，孙庆峰再没有上过学，文化知识都由李仁国亲自传授，还给他办齐了从小学到大专的毕业证。等到孙庆峰的武功纯熟到足以暗杀他人而不被发现，李仁国又给他出钱供他调查跟踪暗杀，一个个暗算他心目中的仇人。至于杨小玉，幼年就被拐卖，从记事起就根本没有家，也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暖。李仁国让稍大几岁的孙庆峰带着他生活，两人青梅竹马，在大几岁就有夫妻之实。看到师父即将撒手西归，两个徒弟悲痛欲绝呀。李仁国安慰着他们，红沙掌传人手里都有人命，这样死也算合理了。李仁国还把一个地址口头地告诉他们，要他们牢牢地记住，但不要写下来，那就是赵替秘密黄金的所在地。此地绝险，60岁以后李仁国自己也没法再上去。 我知道你们都在赚杀人的钱，没什么，我也一样，列祖列宗都这样，一个人被别人恨到要买凶杀掉，自己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呀，你们以后用这笔钱过正常日子吧。已经100年过去了，两位前辈的誓约也没什么意义了，趁着警察还没发现，快点把自己洗白，红沙掌阴毒凶狠，以后啊就在你们两个人的手里断了吧，不用为他再找徒弟了。 师父， 回想当年呢，如果师父不是教了我这门功夫，我就不用背着包袱过上大半辈子了。我不把你们带上这条路，你们也会过正常人的日子。这门武功首先害自己，其次才是害别人呐。 师父，我们以后可以不去杀人，但伤害您的这个人我还是饶不了他。您还记得那个人的情况吗？ 李仁国同意艾图的意见，他给艾图描述了那人的长相、口音、特点，一个靠刺杀为生的门派，对人的外表有着特殊的记忆方式。 虽然人海茫茫啊，但是你们想找他也不难呐。我死后你们就去找这笔黄金，他一定会跟来，只是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你们俩最好明一个暗一个，互为援助啊。 沈其昭主动找上门，让王鹏翔很意外。沈其昭告诉他，自己怀疑内脏出了点毛病，希望能借用这里的仪器检查一下。在王鹏翔和卞宗旭两个人里面，卞宗旭 更能接受沈奇昭的说法。但现在他必须借助王鹏翔的医疗设备，至于当时有过争论，会不会让这个后生瞧不起，与性命相比都不重要了。 香港医疗条件这么发达，您怎么会想来到这里检查？ 啊，医院检查的不仔细，我可能得了某种怪病，要做个全面认真的检查。这里的仪器为世界级的运动员服务嘛，哪块肌肉撕裂了，哪块骨头损伤了，都能探出来。 看来沈奇昭很懂行，又自己付了费用，于是王鹏翔为他做了安排。结果除了常见的脂肪肝、胆结石外，没查出什么特殊问题。沈奇昭仍然不放心，他坚信自己的肠道出了问题，要求用肠镜进行检查。王鹏翔甚至怀疑沈馆长有疑病症。 你是不是怀疑我有疑病症啊？不，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肠肝胆被人打伤了，你们有仪器能够检查出来吗？ 不能，除非把腹腔打开，否则医生无能为力。您到底怀疑自己受了什么伤？ 我挨了红砂掌。 为了活命，沈奇昭终于把自己知道的秘密和盘托出。红砂掌相传为北宋时期中国法医鼻祖宋慈所创，他常年检验尸体，对于人体构造十分熟悉，于是想到如何伤人而不留痕迹，遂创制红砂掌，专门诛杀大盗巨寇、贪官污吏。红砂掌有不少入门功夫，但红砂掌最独特的武功只有五招：穿心掌、断肠掌、裂肝掌、碎胆掌、破肾掌，专门袭击人的五脏，又称内掌。第一掌可致命，后四掌可让对方从此身体残疾。红砂掌根本不用蛮力，只用巧劲儿，是从接骨按摩等中医手法转化过来的，所以他们要用活物来练功，然后再用活人练功。而所谓的诛杀之毒练功，完全是编出来哄骗世人的。 天啊，居然用活人练。 当然没有人愿意做靶子，所以他们必须选择一些特殊的职业，要么靠屠宰为业，要么以正骨中医或者是按摩大夫为业。当然平时他们不能随便的伤害正常人，但技能嘛，也必须经常的练习，才不至于荒废掉。 就这样一直到清末民初，江湖武林才终于搞清这个门派的存在。而当时的门派传人卞甲就以屠宰为业，各大门派围攻红砂掌发生在1912年春天，地点是河南中牟县城外一处庄园。此案导致15人死亡，重伤数十人。由于红砂掌门派全无戒备，伤亡主要发生在他们身上。此案中卞甲成年男子惨遭灭门，少年全部被斩去双手，红砂掌门派只有两个外姓徒弟逃了出来，他们分别叫罗立春和沈成吉。两人先是东躲西藏，逃避追杀，风声过去后，他们便想着如何延续门派以及怎么报灭门之仇。当时群雄并起，枪杆子吃香，两人就结伴入伍，在河南军阀赵倜的部队里当兵。因为骁勇善战，一路被提拔到赵倜的亲卫队里。像其他军阀一样，赵倜在辖区里自行征税，开工厂、办银行，积累了不少财富。为了防止被一锅端，这些钱一部分分入天津、上海的金融系统， 另一部分换成金条、银元等实物来保存。1920年，中原军阀混战中，赵倜在战场上失败，只好逃往关外。临走前命令护卫队长将10000两金条转移出河南，用来招兵买马，以图东山再起。护卫队长只好带着10余名部下化妆成便衣，打扮成商人，押运这笔财富。罗立春和沈成吉都在这个小队里，他们私下商议，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反正赵倜已经失势，不如来个趁火打劫。两人入伍后一直隐瞒自己的奇特武功，于是趁人不备，先后在卫队长及几个军官身上下了内账。这些人陆续暴毙，身上无伤无痕，剩下的士兵都没有文化，以为押运不义之财遭了天谴，吓得一哄而散。10000两黄金听起来数量很大，堆起来不过是0.26立方米。两人在附近的山上找到个地方，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黄金藏在那里。两人约定，这笔钱算是红沙掌门派的公款，只能用于3个方面：一是把红沙掌绝技传下去；二救济受害的师兄弟；三是向参与围攻的各大门派报仇。黄金只是货币储备，真要用的话还得把他们换成当下流通的钱。罗立春和沈成吉心计深长，他们知道如果马上把这笔黄金全部兑换，立刻能引起赵倜余党的警觉，到时候未免人财尽毁。所以两人每隔1年半载才变卖其中的几根金条，并且忠实于当年的誓言，只用于同门救济金和暗杀经费。后来两人分别将武功传给徒弟，罗立春照例收养孤儿作为传承，沈成吉则传给自己的儿子。40年代沈成吉死于战乱，他的儿子却不受当年誓言约束，要把这笔钱财独吞。罗立春和师侄大战一场，师侄重伤逃走，罗立春马上转移剩下的黄金，于是这笔秘密的财富的下落便只有他这一脉才知道。听到如此惊人的历史，王鹏翔很想打开手机把它记录下来，沈其昭却连连的阻止： 不行，几天后那人还要回来，如果我真中了一记内掌的话，现代医学又没办法解决，我还得靠这个人救命呢。 我知道了， 红沙掌绝技之所以难传，成本过高是一个原因，需要保密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徒弟要有超常的悟性，所以又传了一代。罗立春的3个徒弟当中，只有李仁国一个人掌握了这门技能。时值新政权建立，中国社会彻底进入现代，其他两人不再把武功当成看家本领，只把它当做了业余爱好，完全脱离了红沙掌了。于是李仁国的师父到了暮年，便把这笔财富的下落告诉了他。至于当年的3个誓言，暗杀报仇一事不能再办，其余2项还是不可缺少。所以李仁国虽然坐拥巨额财富，但从未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甚至不告诉任何家人。他的几个孩子，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干部，谁也没练过武，也不知道这父亲有个秘密宝藏。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